第36集，赵斌看着他发来的消息，回复一句： 谢谢。 把手机扔到床上，关上了灯。他很久没有像这样失眠过。黑暗里，他睁着眼睛，脑海里重复着两个病人的事：17岁的女孩，80多的老人。他们的脸，他们的每一句话，突然都无比清晰。他们重复着给他说自己的病情。他想到自己没有问的很多话，想到自己打断别人没说出口的很多话。工作这么多年以来，他第一次有这么沉重的负罪感和恐惧感。在纠缠的思绪中，赵斌想起罗明瑶的脸。在某一个对自己职业感到恐惧的时刻，罗明瑶曾经陪在自己身边。而现在，他必须一边承受着难受，一边尽力地把那时的记忆摒除出脑海。他不能再想他。第二天上午，赵斌被一通电话叫醒了，是他医务科的同学李永波打来的。之前申报主治的时候，他就给人发过消息，让他有了主治聘任最终结果的信息，记得通知他。 结果应该是下周才正式发通知。 李永波在电话里跟他说：“ 你……哎。” 李永波叹了口气：“ 没希望吗？” 赵斌的语气倒是挺平静的。 别叹气了，我自己现在情况我也清楚。 今年来申报的都很厉害，跟你同一年资的最少论文都是5篇，这几个5篇的都只有掉下去，前面还有好几个有论文有基金的，其他10年的老资历也熬到了时候，必须给别人。 赵斌虽然也知道情况，但听到这样的形势还是忍不住叹气。 还不只是文章课题，还有下乡扶贫、援藏、援非，都是资历。赵斌，你要是还没他女朋友，你真的可以考虑。本来到聘副高的时候，这些也是要看的。下乡是硬指标，医院的援非援藏项目都有政策，如果参加了，肯定是能给你早一点升职称。 我考虑吧，我才买了房子，现在手续都没跑完，今年对这些项目实在是还没有考虑。 哎，这些说实话条件是苦，让我去我都不太想去，光谈理想谈奉献的也不是谁都是圣人，回头文章课题还是拿得出手的，所以我毕业了就不想再站临床了。当个医生，你总是觉得是腹背受敌，前面病人等着你，后门领导还坑你，哎，太难受了。现在我就做行政，我坑临床，不过我能帮你看的也就这些东西了。 多谢你了。 赵斌回了一句，两个人挂了电话。连续2天，赵斌都处于消沉的状态中。上班的时候，他对人的态度都是一律的不温不火。接诊问病的时候，面无表情。处理抢救病人的时候，也没有不耐烦的吼人。科室里的护士反而都有点怕他这个状态了。秋婷还来问他是不是哪里不舒服。当天的下夜班，赵斌几乎忙了一晚上。下班的时候，他又接了房产中介的电话，去房管局办二手房的手续。顶着极度的疲惫，他在房管局排了一上午的队。中午饿得差点低血糖，下午2点过才终于把手续办好了。他在路边面馆吃了碗面，心里被一种难受和喜悦交织的情绪割裂得有些恍惚。户外是夏末的晴天，阳光刺眼，他却满心茫然，不知道自己该去哪里。不想回家，回家是一个人孤独地面对四壁，更不想去医院，医院里是无止境的喧闹嘈杂。最终，他决定去很久没去过的 Get-Gather。 咖啡厅的老板见到赵斌，稍微有些诧异，过来给他倒水。 我还以为你找到男朋友了，都快1年没来过了。 赵斌笑得有些勉强。 没有，工作太忙了，上了夜班下来没精神，休息的时候要写文章。 罗明瑶的事情，赵斌还不想和其他人倾诉。他翻看菜单，发现菜单上多了很多以前没有的东西。 啊，你们现在有简餐了？你不是以前说要格调高雅一点，拒绝烟火气吗？ 老板忍不住笑。 我找了个男朋友， 会做菜的那种，我抢秀不行吗？ 那我今天就做到晚上，点菜让你在我面前秀。 赵斌恭喜他获得真爱，也跟着笑了起来。 晚上还有酒水单， 老板给他拿了另一份菜单， 都是我家的选的好酒，你晚上吃了饭也可以尝尝，看你心情不好，免了你的酒钱，我陪你喝两杯吧。 赵斌谢过了他的关心。晚上老板带着男朋友来陪赵斌喝酒，老板的男朋友是个西餐厨师，人很帅气，做的一手好菜不说，还很热情好客，聊了几句就开始邀请人去家里吃饭品酒。老板听他说着脸色都不好了，气压一度很低。赵斌赶紧推辞说自己工作太忙，确实没时间去其他人家里做客，这才挽回局面的一时尴尬。吃了饭喝过一轮酒，赵斌开始进入了酒精兴奋期，话越说越多。他向人感叹自己工作和生活的不易，向人忏悔自己一时的疏忽差点造成严重后果。他说自己也有喜欢的人，但是搞砸了，现在他却甚至不敢见对方。赵斌坐在咖啡厅里，突然含糊地喊着罗明瑶的名字，然后低低地笑了起来。 赵博士。 老板推了推他，赵斌没有反应，只是喝着酒，一边说点什么一边笑。 他可好玩了，你跟他说话声音大一点啊，他就脸红。 喝多了，喝多了。 老板瞪了自家男朋友一眼， 让你还请人家来家里吃饭，看看这酒品，什么人都能请的吗？ 我看他是个医生嘛，和医生做朋友，以后有什么身体不舒服的可以咨询，不是？还是为你好啊。 老板给他一个白眼，然后拿起赵斌在桌上的手机，准备打电话给谁把醉鬼接回去。还好赵斌的手机没有设密码或者指纹锁，一滑就打开了。老板点开手机通话记录里第一个名字，点进去拨了号。 您好，请问您是赵斌医生的朋友吗？ 接通电话，老板问道。那边李永波接起电话有点发懵。 是啊，我是他同学，请问什么事？ 老板把赵斌一巴掌从自己身上推开，让他自己躺沙发上，对着电话说。 是这样啊，我是一家咖啡厅的老板，赵医生今天喝了酒，我看他这会儿都说胡话了，恐怕没法自己回家。我是直接在他通讯录上面找的第一个通话记录打过来的，您如果是赵医生的朋友，能不能麻烦来接一下他，把他送回家呀？ 李永波能怎样？他除了来帮忙接人，没有选择。李永波作为一个有家室的人，不太想把醉鬼接到自己家里来，惹媳妇生气。出门接人之前，他好声好气地跟老婆汇报了情况，强调自己接到电话完全是因为前天给赵斌打电话说工作的正事，绝对没有平时经常跟这种人厮混。走之前，他还当着老婆的面给李盼秋打了个电话，确认了赵斌住的地方。李盼秋问李永波要不要他和男朋友迟燕婷替他去接人。李永波想想自己这么多年也没联系过赵斌，这时候推辞显得不太仗义，还是自己揽下了大任。急匆匆地赶到咖啡厅，他向老板表明身份，去扛躺在沙发上的醉鬼。拉人的时候就听到赵斌嘴里喃喃地念叨，背在背上，他才听清楚他的话。 罗明阳，为什么不给我发消息？你在内分泌可怎么样了？ 李永波简直八卦心大起，没想到赵斌单身这么多年竟然也有喜欢的人了，而且听这个意思还是两个人好过又分了，女方似乎还很绝情。 赵斌的脾气那么差，是不是说话把人气到了所以才分手的？早干嘛去了？媳妇就要好好哄嘛，说了不好听的话现在又后悔，后悔能把人追回来吗？要不要我这种高手帮他一把？ 他一边脑补了一场狗血大戏，一边发了消息给某个内分泌的熟人。 你们科有没有一个叫罗明瑶的姑娘？ 他也不知道是哪两个字，随便打了两个像女生名字的同音字。